在心事大海之深，被捏着被抓在手中，生来爱拍精神，如此合理，如此充满喜剧性， 就现着 味的胸口， 就现着 味的胸口， 就现着 味的胸口， 就现着 味的胸口。 扮演我，你不用刻意扮演我。扮演我，你不用刻意 扮演我，一直在呼啸在穿破，我生活我在奔跑中，品尝你的滋味，才即将治愈着你，做得到的体面留下一个问候， 却心着 为的胸口， 却心着 为的胸口， 却心着 为的胸口， 却心着 为的胸口。 扮演我，你不用刻意 扮演我， 你不用刻意 扮演我， 你不用刻意 扮演我。 我不是我不是 你的， 我不是 你的 角色。 对，放松电力，随时调转方向，点击你的遥控器吧，就在美术下来临前的夜晚，穿越沙漠星星，穿越沙漠星星，穿越沙漠星星，去。用你自己的方式，用你自己的方式，用你自己的方式。